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，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。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-330-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欢迎你在7点钟的时段锁定收听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我是海妮，和动听的好歌曲一起陪伴你。其实很多人想要的就是一种平凡的幸福。平淡的生活着，没有那么多的惊喜，那么多的花样，也没有那么多的浪漫。不管是亲情、爱情、友情，都是那么平淡而真实的相守着。这样接地气的幸福，这样平凡的幸福，你是否正拥有着呢？希望你拥有，拥有的话也一定要好好的珍惜。好了，在这里，平凡的歌曲给你不平凡的感觉。接下来，蔡淳佳的一首《平凡就是幸福》。 享受和你的约会，巷口的小吃摊贩最美味，热乎乎酱温暖我的胃，不用浪漫烛光配上你的那天气，我的心那么的被握在你手里，算不过的每个节气，不需要热闹的场景。平凡就是幸福，有你就拥有生命全部，我不贪心，爱着你就够我一辈子好满足，过程我不辛苦，为你的未来要相互照顾，朋友笑我们太像老夫老妻，少了激情我们选择安定。Yeah!

还是风平浪静的模样，演起了一年那么长，会送不送一起看，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会激动敞开胸膛，做演员看哭的面光，不做阻挡你的枪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做痴情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风暴里逞强，哭坏是风平浪静的模样，卷起了一脸那么长，会送不送一起航，让你觉得我给不了的天堂。温柔的男人像海洋，爱在关键时隐藏，而心酸可以激动张开胸膛，做人眼看哭的夜光，不做阻挡你的墙，我的爱是折下自己的翅膀送给你飞翔。 像个闹钟，按一下就停。

辈子可以用来努力，我一定会忘记你。

觉红了。你是诗人，细数窗外雪飘落的缤纷。你很快乐，享受着孤独的片刻。你多天真，以为一切是这样的，幻想的都会成真，难过的都没发生。你想再大，你还是看不见我。爱得再深，你还是爱自己多。你不会懂

是我忘了还有明天，是我忘了说今日再见。 这里听到的好听的歌曲对你来说应该都是比较给力的，因为我就很喜欢这种感觉，突然听到喜欢的歌，不是刻意去找的，莫名的觉得有缘分，就像生活当中突然遇到想见的人，哎，上一秒钟好像还在想你，下一秒钟真的就遇到了，或者说下一秒钟那个人真的来找你了，这种感觉就像收到了惊喜的礼物一样。好了，继续在这里收到你喜欢的歌。 微凉的山上风很轻，忧郁是无证的心情，两个人出生看星星，仿佛在看一场电影，只要是心灵能感应，就无需开口说不停，不害怕忽然的安静，让空气冷冰冰，我们会暖暖的靠近，有心灵神会互相了解的愉快，这就是爱，这就是爱，想把将幸福的责任担起来，就让我爱，好好爱。回家时黎明快醒了，小路也不那么曲折，不觉得自己在仿佛是被晨光带着，你一路哼着那首歌，我打着节拍轻轻和，无论是听你叫什么，我陪你做什么，永远是不离不累的，用心灵声爱，想把你掌心。